就是那要命的儿，奈何还没 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两个傻呀妹子你在哪个看住呀那块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看住 thank you. 亲哥哥你都呀儿生成了一个笨笨蒜，你是那青青的心上爱。 Thank you. 去路来呀，往风海，好秋。 梢头，人头钱哪管想你呀，人头他哪管想你呀，情没咋没淡淡呀，人头他哪管想你呀，情没咋泪淡淡呀。 青枝绿叶长得也好，还有红的是个花轿。 叫声呀，欢快！ 家转，一路风 看见姑姑上坎，这盘算有家中那个亲个蛋，亲呀亲个蛋，这盘算有家中那个亲个蛋，亲呀亲个蛋。今日三月三，何过我离家到后山，赶牛那个放羊把工难，慢慢两年，慢慢那个两年，真呀真累惨，慢慢的小马驹驹跑得欢，远远望见家乡的山，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恨不 那个千里呀，那个贵 笑。